却见一心烦。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 思索，想挖出个结果。你那口吻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因为梦总是闪烁，如今居然找上我。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我以为你找了我，只是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受不了，我就不断清洗我耳朵。Hey, you're bad boy， 身体不再属于我，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受不了，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魄。 百公斤那么沉重，我的手总会不由自主用力紧握，突然间我的脚会三步是持续发抖，我的汗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啊。 经常游戏不再吸引我，就只想躲在温暖的被窝，现在的我连话都不想说。窗外满天星星在闪烁，心脏跳着没停过， Oh oh no， 就快要死过。让我仔细的思索，想挖出个结果。你那苦闷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因为梦就是传说，如今居然找上我。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我以为你找了我，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受不了，我就不断清洗我耳朵。身体不再属于我，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受不了，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魄。Yeah, yeah, yeah， 你为什么怎么可以那么的狠心，不如我只用一双发电的眼睛，就连平常的我也不怎么好搞定，怎么碰上你我就亲你的东西。 爱情的魔力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堕落，一步步让人受折磨。就是你把我的脑袋和身体都还给我，不想再失魂落魄。 Hey, you're bad girl， 我以为你找了我，全身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受不了，我就不断清洗我耳朵。Hey, you're bad boy， 身体不再属于我，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受不了，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魄。No, no, baby, no, no. Baby, you know that I'm really crazy for you. No, no, baby, no, no. Baby, baby, just let me go. Hey, you're bad girl, 我以为你着了魔，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受不了，我就不断清洗我耳朵。身体不再属于我，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受不了，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魄。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世间漂泊 放心，因多指引，父母恩成万金，春挥全草心，推襟送暖洗濯情深，尽孝守本分，此身尽志送暖洗濯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